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今天审理台北市内湖区3岁女童小灯泡命案，传唤为凶嫌王景玉鉴定的教授沈胜昂。沈胜昂说，王景玉的妄想病症稳定出现，如果出狱回家没人监控服药，失控情形可以预期。更一审合议庭提莫玉芝24号言辞辩论，法界人士推断，如果下次开庭顺利辩论终结，应该会在明年1月11号总统大选之前宣判。这个案子一审以不得判处精神障碍者死刑为由，判处王景玉无期徒刑。二审认定王景玉行为时，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受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影响显著减低，去年7月判处无期徒刑。案经上诉，最高法院去年12月认为二审理由不备，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委托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沈胜昂鉴定王景玉有没有教化以及再社会化可能，今天传唤沈胜昂作证。沈胜昂指出，今年7月到10月进入看守所和王景玉会谈5次，完成8种心理测验，判断王景玉罹患思觉失调症，妄想病症稳定出现，如果出狱回家没人监控服药，失控情形可以预期。此外，王景玉1998年到101年间曾经施用安非他命，至今还记得施用时的愉悦。若他重获自由，服用药物与施用安毒，选择施用安毒的几率较高。庆富集团承造国防部列雷舰向银行超贷，国民党高雄市议员今天指控高雄银行不服正常程序，4天内核拨17亿履约保证函，才衍生后来的205亿连带损失。市议员陈美雅指出，庆富资本额只有5.3亿，想要贷款17亿，高雄银行1天之内完成分行到总行所有流程，平常投审会开会都在周一，唯独那周挪到周三，顺利衔接周四的常董会。议员调阅会议录音也没听到主席宣布通过，钱就核拨，如果没人帮忙配合，银行怎么可能变更投审会的时间。庆富没有自有资金，向高雄银行贷款之前也有高额借贷，高雄银行难道不会怀疑庆富的资金问题？高雄市议会专案调查小组已经把资料移交给高雄市政府，希望追偿民刑事责任。陈美雅也抨击远航不正常借贷的合作金库前任董事长廖灿昌，就是庆富案子爆发之后下台，竟然又在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下回锅担任第一银行董事长，掏空老百姓的钱还可以继续升官。国民党认为全案太多人上下其手，绝非庆富集团董事长陈庆南还有陈伟志父子可以只手遮天，要求立法院重启调查。南山人寿提出由大股东尹衍梁36岁独子尹崇尧出任代理董事长，但是没有通过金管会面试。南山上周五董事会又迅速通过由85岁的南山产险董事长陈唐出任，还要等待金管会面试。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指出，无论36岁还是85岁，年纪都不是问题，重点在拥有足够资历。郭立雄强调，尹崇尧英国念书回国就进南山人寿当董事，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金管会没有通过尹崇尧的原因是资历太浅，不是年龄太轻。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船》。今天为什么从《小船》开始呢？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玉成戏院录音室 哦， 因为呢，就是。之前在今年金曲奖的关系，然后就发现开始有很多的乐团，他们有时候拍影片或是拍 MV、或是在访谈过程当中，他们会一直提到玉成戏院，玉成戏院。那时候想说这到底是戏院还是录音室，就觉得有点神秘，然后他感觉就是那个痛调非常的复古氛围，我还以为有时候很像是塞出来的场景。一直到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机会，我真的就去了玉成戏院录音室录音。走进去之后，它真的很复古，就像电影传统 电影院嘛， 对那个样子。然后有售票亭，它进去的那个录音室也跟你想象中你去录音室的那个不一样，因为 跟我们现在也不一样。 对，因为录音室 也不一样， 感觉很工整，然后就是一间一间嘛。可是它那个是有楼梯，高高低低，我好像在九份山上要。弯曲上面一间的录音室、然后那个走廊也漆成 红色 的氛围，就觉得这是电影吗？我就想说我来查查玉成戏院录音室好了。歌曲呢是来自于皇后皮箱的《神仙赋》。那今天播的歌呢，他们就是在玉成戏院录音的。 哇哦！ 这个戏院为什么有点酷呢？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你看一些外国的乐手，他们可能会有那种现场录音的影片给你看，就觉得天哪，那个录音间都很大、很完整、很漂亮。可是台湾的地就是比较小，你要找到一个录音室这么的大，好，我今天就是我可能放了一套鼓就满了，你不要说什么我贝斯什么吉他，然后什么主唱全部都在里面，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算可能我们印象中所谓我们是同步录音的，但可能是在不同的房间，我们是隔着窗户看到彼此的那种录音状态。 基本上同步录音要这样录了，如果你要做出 studio 水准的东西。 对，可是如果你要他渴望是一个很开放，是一个很 棒的录音空间，它又可以达到那样效果， 剧院式、剧场式效果。 对，在台湾 现场录音实在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美国人，他叫做 Andy Baker， 然后他其实在台湾住很久了，然后他就住在这个玉城戏院附近。玉城戏院呢，真的是一个很老的戏院，它是民国1967年开幕的，它只有两厅，金厅跟银厅，然后大概有600个座位。可是呢，就是娜丽台风来了，这个戏院就大淹水。那原本他想说，好，那我们要重新装修好，可是那个预算啊，他 没有钱啊， 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长期歇业，他经营不下去了。然后这个混音师，这个录音师，他就住在这附近，他就每天走来走去，他也在想说，台湾怎么都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合盖同步录音室的空间呢？有一天，他就是要只是在附近要去喝咖啡，就经过，就一看，想说，哎，这个戏院怎么没有人在用，很像荒废。他就从那个铁窗外这样，一直偷 看， 对，一直偷看，想说，哎。这个空间 其实很 ideal， 很棒，很理想。 对，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录音室的样貌，所以就决定好，我要来打造一间适合我，然后符合我心中理想的录音室。于是就开始他的动工行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Pisco 的 Hey Dear。 刚刚说到了 就是回应是他找到了他觉得他心目中理想的环境，因为他之前也有说到台湾的房子屋顶很低，空间很窄，如果你的共鸣不够的话，其实你的声音就 声响不会好， 对，就不好听。但找到了之后开始就很辛苦，因为开工后没多久他的妈妈就过世了，然后他心情还没调试好。可是你录音室要新建的工程是不能因为你心情不好就停止的，要继续前进。然后他的两个助理也都还没有到，他要凑到的钱也还没凑足，所以自己要亲自去监工上工。但他有说到，就是施工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沟通，因为录音室当然隔音很重要， 啊、 可是他找的又是一般工人，一般工人我不知道哦，你那个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隔音？你怎么这样设计？我不知道啊，所以他花了最多时间是。我教你们怎么做，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自己慢慢做出来。然后我去录音室里面，当然里面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嘛，什么椅子啊、扛棒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分不清我那个是很像是戏院留下来的， 还是他特地去找来放在那边的。 对，然后就是这是我事后看报道我才发现的，因为他就说录音室每个角落有好几组直立的黑色圆柱。那个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想说，哦，那个可能是就像我们录音室会有放一些 废弃物，也不是啊，就是用过的东西， 旧东西。 对。 后来呢，才发现那一个是空调，可是那空调呢、是没有声音，也不会送风出来的空调。他说这些，他光是买这些空调就花了他大概快200万，然后特别从日本进口的这些空调呢是不用插电，而且环保又省钱。在二楼呢有个冰水的开关，所以你打开之后呢，上面的管线会导入冰水循环，就有冷气，然后可以除湿。其实在日本呢，这个空调是很多人使用的，因为根本没有风，所以也没有病菌传染去，就那个空气会非常非常的干净。当然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盖一间同步的录音室呢？他就说，因为他其实希望在台湾大家可以感受到在美国那样录音，就是是很生活感的录音，录音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充满乐趣的事情。他觉得在台湾很多人录音就是非常的努力，work hard， 就是很多人说，哦，我花了6个小时录出这个3分钟的 bass， 是 不是说不行这样做，可是录音应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才对，就是同步录音跟分轨录音都有优缺点。你在我们录音室，你要同步分轨都行，可是重点是，你们真的有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样的声音吗？然后他们都会讨论说，哦，那张专辑那个谁谁谁痛掉怎么调的呢？其实那些乐手可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练团室找自己想要的声音，尝试很多，可是这是非常非常私人跟细节的事情，不是只是让乐器发出声音来。可是台湾很多表演的时候，可能你甚至不会带自己的音箱，我今天用这个，我明天用那个，自然而然对于声音的敏锐度，你不知道什么是属于你自己专属的声音。大家都习惯可能或是用一些电脑，或是已经习惯用假的，你对真的声音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我想要做出一个环境，做出一个空间，让你找到那个声音的敏感度。 天，好感人哦。 Shut up.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大象体操的《水底》。今天呢，为大家选播这些歌曲呢，就是在玉城戏院录音室录制的。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尤其是乐团很喜欢选在这边录音，然后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玉城戏院到底是如何从戏院变成一间符合录音师 Andy 他心目中完美的录音室，他的过程。那当然，如果你去搜寻他的介绍，就今天我讲的都是很大概的，关于就是音乐人他们纵身一些 reverb， 然后你怎么收他的音箱，他的喇叭在里面又怎么样可以录制一个同步的东西，那些很细节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搜寻，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他的努力，希望可以做出更好听的音乐。或是你想知道，哦，你现在听到像想说玉城戏院那到底长什么样子， 或是在哪里， 对，其实你上 YouTube 搜寻已经有很多的团的影片就在那边录制，看起来真的很不像录音室，你真的会觉得说这是阿荣片场吗，还是哪里打造出来的风景。 But this one man, a little something that seemed kind of strange about your game, a certain light in your eyes I just can't describe, you know. Maybe I'm wrong and it's all to the good. You're more like Nina Simone, just misunderstood. Either way, I'm trying to se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Get a vibe, get a feel, get acquainted with you. Oh, so don't pay no mind to other thoughts. Cause like who was there, boss is left a second star. And true indeed that you're the greatest in my walk. So true indeed, the truest greatest who I are. Triple Shasha representative. And turn it up by any mean by incentives. And when we're done, I start it up again. And do it like the world but the end. Hey!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live the lif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free your mind.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e your guid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reathe your life. Any names are given. I'm a grown ass man to grown things. Burning up homegrown, let's grow. Waves fly through the night, get righteous on me. Cries that the lights don't rise, it's okay. Buckle up as if we're not only people left. Keep it low, it's for us, let it be, cool to care. Hush, prestige and lust as we keep on seeking out, put your belly enough. While I keep on preaching out, yes, in us we trust. From these ashes, the dust back the hush. Prestige and lust as we keep on seeking out, put your belly enough. While I keep on preaching out, yes, in us we trust. From these ashes, the dust, like get up.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live the lif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free your mind.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e your guid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reathe your life. Leo 37再加上了 Sauce 还有 9M88 的 Get It。 Andy 呢，他其实来台湾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然后他就是不停的在做他这个录音混音后制工作，所以他接触到音乐作品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对很多作品印象深刻。他也觉得台湾有太多的团是非常有天赋又有实力的，然后他们如果现在正在展露他们的光芒，他们的音乐才华正在不停释放的时候，可是又没有记录下来，这些台湾的音乐人太可惜了。所以在今年呢，他也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他打造一个 Live Sessions 的节目，就是他的 Cinema Sessions。 他亲自呢跟一个跟导演啊他们来挑选乐团，然后就请他们来戏院录音室同步录音演出。这对乐团其实也是一大挑战，因为等于是你的实力跟技巧要够到某个坎儿，你才能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把他请他们来录音他们的歌，然后把影像拍下来。他希望就借由这个计划，他们今年邀了好像12组的乐团，也希望这乐团可以被大家看见，知道其实这些有实力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发光发热，你们有听到吗？这就是今年的其中一组乐团 I Mean Us。这首歌曲叫做 Dance。 啊，如果你是一个水饺粉的话， 水饺粉是什么意思 啊？真的是爱吃水饺的人。这个玉泉戏院呢，在台北市松山区的玉泉街上，那不废话吗？好像就在玉泉戏院附近有一家水饺店很有名，你经过可以去吃一吃。因为那一天我没有吃，但是其他的录音师跟工作人员他们有在吃，然后一吃就 不得了， 赞不绝口，说你知道吗？里面的高丽菜是脆的，就是因为它很热门，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他现场那边弄那些高丽菜就是非常鲜甜，就看他们一颗接一颗，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好吃。 那为什么你不吃？ 因为我习惯就是在录音前 不要吃东西， 就是不要吃太饱，会影响那个混浊度。我也是注意这些小细节的。 OK， 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在玉成戏院，他们是在今年金曲奖认识他们，我也很常播这首歌曲，来自于东京中央线的 We Are On TCL。 十年首次尝试流行舞曲，暖男辅导长陈千文，复古舞曲节拍搭上全新 EDM 编曲，陈千文 Be My Love。 Girl, it's you， 好想拥有你名字和你的约定，给我勇气，就从今以后 Be My Only。现实梦境未来全都是你，不敢相信自己就会如此幸运，我命中注定，命中空心，天使眷顾，爱情永远不分离。 Be my love lover， 我会带你走，让世界羡慕到不行，命中注定，心甘情愿，只为逗你开心，你的美好真心我会负责到底。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四到八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邮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让台湾听见胜利的旋律， 脚踏着泥土挥洒汗水，用血一生跟每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前，一路一路从不服输，不 台湾要提升，经济要 up， 总统投国政二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只有蹊跷，就没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届きそうで届かなそうな、ありえそうでありえなそうな、君の仕草の一部始終、脳で解析フルスピードで試されてたりするのかな、それなら望むとこだけど、遊ぶだけの相手欲しさならばどうぞ他を当たってよ。君の分厚い恋の履歴に残ることに興味なんかないよ、君のたった一人に誘って 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まりいい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らないんだ。君が教科書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い？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なら、暇はいくらでもあるから。わかりたくないこともいっぱい、難しく絡み合う世界で胸を張って言えること、絡まったままのこのイヤホン、一瞬でほどくような魔法、それが君だとか言ったなら、鼻でまた笑われてしまうかな。君のつかめない恋の確信に迫るほど怖いと思った、そんな心が初めて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まりいい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らないんだ、君が教科書に伝えれるかな、やっぱりそれじゃダメなのかな、振り絞るだけの勇気が僕にはまだあったかな、だから今すぐこっち向いてよ、こっちおいでよ、いい加減もう諦めなよ、一秒も無駄にはできない、 You know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baby、 もっと近くでもっとそばで、この視界からはみ出るくらいに、君だけで僕を満たしたいの、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まで、君と今日はキスから動かないから、 就爱电力 UFO，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为你送上新歌，来自于 Jam 邓紫棋，句号。 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大股东之间意见不合，现有主要股东陈国强和台湾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有意退出经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陈国强2011年与王雪红合组 YL 财团入主 TVB， 但是2015年中国媒夺黎瑞刚加入之后，陈国强和黎瑞刚两人想法奇异，陈国强无心恋战，现在决定辞去董事局主席在内所有董事会职务。当中黎瑞刚为首的华人文化 CMC 持有 TVB 大约79%的股权，陈国强持有6%，王雪红持有超过10%。以上周五 TVB 的收盘价12块钱港币计算，如果陈国强和王雪红持股量不变，两人近9年投资 TVB 惨赔了78%。王雪红今天受访时，媒体询问知不知道香港 TVB 股权变动，王雪红思索了一下，只回答去问台湾 TVBS 董事长陈文琪。市场传出宏达电裁员，宏达电今天指出，目前营运上的变革是为了确保手机事业在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至于裁员人数，宏达电没有明说，但是根据了解，离职员工仍然可以拿到全额的年终奖金，按照以往惯例就是2个月。目前宏达电员工大约3000人，今年7月营收4.4亿，创下近19年新低，11月也只有5.49亿。市场认为新产品减少，营收不见好转，裁员也不意外。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今天公布新任总教练，由首席教练邱昌荣接掌兵符，这也是2016年后兄弟再度采用本土总教练。中信兄弟球季后宣布不与总教练伯纳续约，原本考虑继续找外籍教练执教，后来决定从本土教练中寻找接任人选。原本原队前任总教练洪一中也是考虑人选，但随着洪一中选择富邦悍将，范围缩小到了邱昌荣与二军总教练林威柱，最终由熟悉一军的邱昌荣出现。邱昌荣在中信担任过打击首席教练，也兼任农场主管，资历丰富。这位外传兄弟队退役球星恰恰彭振明新职务为兄弟副领队，但是球团今天没有说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上午向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述职，双方谈话重点除了反修例风波外，很大一部分着重在经济问题。李克强指出，特区政府必须持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并且抓紧研究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林郑月娥这次在北京市人民大会堂向李克强述职，步入会议室后先与李克强握手合照，接着坐在李克强右手边座位聆听李克强发言。李克强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案，也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你还有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李克强提到，当前香港经济已经明显下滑，许多行业都受重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央政府对你还有对特区政府的努力充分肯定，但香港还没走出困境，必须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林郑月娥发言的时候，首先感谢李克强关心香港，接着提到香港经济上半年开始下降，当时主要源于中美贸易摩擦，到了第三季，内部社会动荡，经济滑落情况更是明显。不过林郑月娥发言不到1分钟，现场就要求媒体先行离开，完整的述职内容将由港府发布。根据了解，林郑月娥下午还将向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0点，成为2395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点，216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4点，29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1点，涨幅1.42%，101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7点，指数来到27579点。

去了房子，别害怕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幸存，还有人幸存，还没有沉沦。耶、yeah, 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烧破火盾，恨不得恨不得恨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啊，承 是来自韦礼安的《狼》，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 不知道今天你过得好吗？ 希望你今天过得好。 今天是平常的一天，可是有的人也许已经看不到今天的好天气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刚好就在一个月前， 嗯， 这一位呢，中国著名的设计师叫沈文娇， 嗯， 因为长时间的工作突发心肌梗塞离世了，享年46岁。 这是以前我们日本常见的分享吗？什么过劳死那些的？ 但是今天要分享的不是他的死讯，而是他其实要说他传奇的一生吗？应该算是他后半生为什么会这么的拼命，然后他遭到了怎么样的对待，因此他的死对今天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会觉得非常的不舍跟可惜。他在不到10天前，他在德国又拿下了自己的第11座的德国红点设设计奖杯，然后继续为中国设计争光。那他在他其实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以前就是一个设计师吗？他在做设计之前，他有学过油画，也有做过装修，然后他接着下来呢，他其实做跟设计有点相关，但其实不是设计，他做了快要20年的广告。做广告很苦啊，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就是前一阵子那个社群， 现在应该很多人在做广告人听到就知道，真的我们很可怜， 或是在做广告人现在可能还没醒，因为他们在熬夜到半夜这样所以前一阵子那个偶像剧才有一个梗图，然后就是那个台词，你有看到那个吗？就说你为什么要做广告啊？然后主角就其中的主角回答他说，因为我想要赚钱，广为流传，因为广告业狂传那个说 哪有， 你脑子坏掉啊，广告根本赚不到钱这样子。好，然后广告苦的地方呢就在于因为客户很刁，客户很大，然后所以常常你必须要卑躬屈膝，常要被改稿，他不怕，一次不行改一次，两次不行改两次，屡败屡战，百折不饶这样子，他做到他行为止。那他从一个普通的广告人呢开始呢，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些广告界的最名头响亮的广告，这一些国外的 知名 广告公司，奥美啊，电通啊，好，然后他做到杨师创意的总监啊，年薪已经百万了。他的年薪百万，因为这边是人民币计价，所以大家自己在乘以就是 我吧。 对对对对对，他呢已经是广告业界的大佬了，可以休息了吧？可是他不要。在那一年呢，38岁的他觉得做广告有点没意思。宣布改行，我要改行做设计，那为什么？因为我买不到我满意的家具。 哦，好像有的设计师这样子，我一直用不到，我自己来做。 没错，就这市面上就是没有符合我想要的嘛。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就是在离职的前夕，有个同事就请他帮忙拼装几个那个衣帽架，就是挂衣服的衣帽架。一共呢有15根木棍，有12个金属配件，他就装，他装了一整个晚上，这就成为他离职的导火线。他转头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要做个傻瓜都能拼好的衣帽架 啊， 其实他拼不好了，很多人都觉得 让我想到之前我买那个宠物推车，评价就是10分简单，连我家里的6岁儿子都能自行组装。 对对， 因为其实你在如果你有大家真的就是去 IKEA 买过回来， 它真的是可以自己煮的吗？ 那个 IKEA 的那一张图都非常非常简略，简略到有时候你说啊，这个是，然后就我的智商我看不懂吗？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有去过中国的那种淘宝那种，然后也是要组装的，哇，那个回来的那个什么螺丝钉啊、螺丝帽啊，那真的就是工厂直接送出哦，很粗很粗，就是你拿到那个就是 会刮手的， 上就那个袋子什么就都很脏啊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就来自己做一个有品质、有质感的，我自己来做这样的家具。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决定要做家具， 他可能只要做那个衣帽架。 对，很多人都觉得隔行如隔山。那你这个广告人啊，你很快就会饿死啊。可是他觉得世界上万物是相通的，这些相通的。他以前画油画嘛，画画，然后做广告，接下来做家具设计，都是靠着同样东西，就是创意。哪有什么跨界不跨界的啊？好，所以呢，他就帮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一般工作室。他就带着一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开始了长达2年的研发。然后研发什么呢？他就是要研发一个衣帽架。 一条毒蛇别靠近，遇到老虎就要小心，避开猎人的陷阱，别总说那是命运。紧紧握着我的手，冲出街边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当你受伤害，我还在。证明对你的爱，再不需要你看 left， 再不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有我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厌倦，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水中鲤鱼也着迷，牵着河带来天意，缘分没有多小气，紧紧握着我的手，冲出前面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让你受伤害，我还在这里证明对你的爱，何时证明对你的爱，再不需要你看 left， 再不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有我站在你身边，感受这个地球不同的温度，在我们的时代创造生命的旅途，用你的心就能发现爱无处不在，伸出你的手别再怕 no no no no， 我还在这里证明对你的爱，何时证明对你的爱，再不需要你看 left， 再不需要你看 right，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有我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厌倦，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 方大同，危险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我要的东西，我就自己创造。 说到了危险世界，其实真的很符合这一次的故事，因为我们听到后面之后，就是中间都还是就是一个励志故事， 因为目前听起来是蛮欢乐的。 对，然后接着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猜到，就是 他应该就会把东西做出来吧，他应该就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吧， 也许会经过不停的实验碰壁，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可能就是像所有的发明家或者创造者一样，中间会经过几年的一个困难，但最后就是做出一个超厉害的东西吧。而且刚刚我已经讲到了，他其实就已经拿过11座德国红点的创作设计奖了，对不对？好，所以接着下来我要做衣帽架，那我当然要做越简单越好，能不能我不要用任何的结合剂，我也不要用任何的钉子，我不需要其他的工具， 直接组装卡榫上去， 我直接就可以拼起来衣帽架，可以吧？行吧，行吧。他想来想去呢，他就从这个梁思成手绘的中国传统斗拱当中找到答案，对，就是那个榫卯结构，就像庙宇上面有一些那木头，他们直接 卡在一起那一种， 就用卡榫直接把它卡起来，有的搞可以做一做。接着下来呢，他们就做出了一个示意图。这个动画，然后想要怎么样做呢？怎么样设计呢？好，一个衣帽架呢变成了6根棍子，三长三短，1分钟就可以拼装在一起，绝对稳固。 真的假的？ 很棒。好，接着下来呢，现在已经有这个效果图，然后发想也想好了。那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结果了嘛？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木棍上面啊，那个榫接，那个榫卯啊，哎呦，老祖宗的智慧啊！不是你想学马上可以学起来的。然后另外呢，这个这些钻孔啊，难倒了全中国的厂商。因为中国厂商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我们可以做到那个标准，就是 我就是要这样的大小、这样的直径、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刚刚讲嘛，就是他们工有时候很粗，所以我之前买了一个板凳，那个板凳呢，那个磨边呢，有一边有磨。然后另外一边没有磨， 师傅睡着了嘛？ 四个边嘛，然后另外一边呢磨得太过了，磨到片太薄。 什么啊？ 反正很妙，就一个小小的板凳这样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然后因为要求标准化生产，然后误差不能大，所以全国各地的厂商不愿意接这个单。他呢就想来想去，哎，群众募资，自己来搞。好，他就自己投资了一条生产线，怎么样？那这个生产线就是 听我的， 就是专门出我的货，所以就全部那个标准都很严格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好，成品就真的做出来了。接着下来呢，要发给顾客啦。那因为顾客呢遍布全国各地啊，因为中国不像台湾小小的，中国 要送过去很远 哦。远还不是个问题哦，那是物流的问题嘛。产品本身出现问题， 什么意思？ 我在东北天寒地冻，我在蒙古大漠，我在云南会有水汽，哇，有瘴气，就是这些 你要怎么符合 这些天候条件，对于产品本身造成一些就是困难，他就只能到处道歉，因为那些材料热胀冷缩拼不起来啊。好，那接着下来呢，他就开始测试各种材料。各式各样的好料子、好木料、可靠料子，全部都去做，这样子前前后后弄了快要2年，终于交出了他真正的 NUDE Nude 衣帽架，终于做好了。那当然呢，这个做好了，结果呢也得到了设计界的奥斯卡德国红点至尊奖， 又得奖了。 对，就是他得奖了。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呢，这个衣帽架就销往全球14个国家，当然在中国就登上了各种杂志啊、影视剧啊，哇，这个牛啊，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呢也是老祖宗的智慧，我这一切真的就是满足了，就是国人的民族心这样子。好，那很快的就觉得，这样很快我应该赚到第一桶金了吧，可以马上就是投入第一桶金进行下一个产品开发了呀。结果发现真的太年轻，真的危险世界啊。

续回来，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 没错，这个沈文娇呢，他做出了这个 NUDE， 他的一般工作室做出了不一般的 nude 衣帽架之后，哦，我们那个衣柜不需要衣柜，衣帽架放在外面，哦，衣服漂漂亮亮，然后觉得很棒啊，两年研发成功了，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危险世界危险在哪里呢？ 有人偷他的 idea。 That's right. Oh my god, 我就是坏人。 只在单一的一个网站上面，它的山寨店铺最高就达到了288家之多，更不要想其他还有更多更多也在卖东西的网站。 但我不相信山寨可以做的跟他一样好，他是有自己生产线的男人欸。 但是啊，因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投产的前期，因为大家不看好你。当你做出了食品之后，我已经知道说，哦，你那个卡榫要卡在哪里，然后放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每一个生产可以很快的生产出来的。 天哪！ 所以一年之内，它的衣帽架销售额超过了8000万，这是人民币，所以乘上去就差不多4亿的新台币。其中只有1%跟它有关。其他全部都进了山寨者的 口袋里。 没错，他气死了。他，我们这么多人投入了力气研发了2年，你们这样拍拍屁股，不说声谢谢，就这样全部抄走。 不会这个故事结束在他气到心肌梗塞这样？ 还没。如果气到心肌梗塞，老天好像对他还太好了。他中间还有一些波折呢。他气不过，看我不告你们！我要告你们，借助了法律手段介入。好，在有些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面，官方就协助其他的这一些 山寨的 下架，下架了好几百家这样子。这其实跟我们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样，究竟我们要不要前进中国呢？ 用声音前进中国。 前进中国以后，谁来维护我们的 IP 呢？ 而且那个那么大，那么广， 就像现在的 YouTube 上面的马克信箱，就是已经有搬运工，就是搬到哔哩哔哩啊。但哔哩哔哩这个站，我们要一个一个检举，就是我没有那种美国时间啊，就是没有办法。对啊，那如果假设真的我们要前进中国好了，然后去中国，那遇到了像同样的这种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对啊，该怎么办？你要告他？ 你告得完吗？ 就是你要浪费 A B 又出现了，干完了 B C 又出现了。 对，你就是这样，你就要浪费你人生的生命。 然后你也做不出下一个东西，你就忙着告诉他们。 就是这样，山寨产品你封是封不完的。今天这家下架，明天那家又上架。我上架啦，我下架啦，我下架啦，我上架，就是换名字嘛。然后有不同的人，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会被告，然后他也就是也有无知的人会一直进去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哦，到现在，你搜寻 NUDE 衣帽架，可能都还会搜寻到盗版的在线，然后涵盖了全中国各大的电商平台。那接着下来呢，有些人就要规避他的专利嘛，因为他其实是有申请专利的啊。然后为了要规避那个专利呢，就他们把这个东西抄袭者把它改了丑了吧唧的， 就是故意修改。 对，修改某些部分，然后其实那就有点失去他原本那个设计的原貌，面目全非。好，他呢，就是除了直接用法律的强硬手段之外，他也有亲自跟这些侵权者，就是私底下，对，也希望就是我有直接去到你们的工厂，有去调查，有去研究，希望就是不要这样子嘛。我们你也想要做这个，你也开了产线，我们可以合作啊，我们可以把产量产能弄大，我们可以合作嘛。你就成为我的像是一种经销商或是一种制作商的概念，但是因为这个 idea 发源的是我，你至少要付权利金给我吧，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尝试吧。 他不要啊，我就是要全赚。 没错， 我完全就是一个百分百坏人的角色，怎么会这样？都揣摩他们的心，揣摩得这么的好。 没错，这些抄袭者不但不领情，还反咬他一口。因为呢，他那个时候有说到，他说，当然，如果我这个产品可以帮助这一些工厂或这些抄袭者改善他们的生活，那 其实也 OK。 对啊，之前不是一直讲说什么生态圈，我们大家要一起繁荣起来也很好啊。被反咬了怎么办呢？他呢被人身威胁， 让他不得不买了两根球棍去防身。 太可怜了吧！ 除了恐吓之外，抄袭者还付出了实际的行动。 真的要打他？ 他呢？当然就除了打他是人身攻击嘛，有一个更可怕的策略。这个东西现在卖东西都在电商嘛，在网络平台，这个东西叫做流量攻击，也就是 给他负评，说他很烂。 还没有到负评这边，要负评，你必须要买他的东西。 嗯， 我不买你的东西，我直接就是派一大堆流量去灌爆你的那个 网站吗？ 对对对对，就是让你那边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再运作这样子。他们说，反正只要你的正版店倒了，我们就不算山寨了。 天哪，世界上坏人真的好坏，这一步我真的没想到。 打个头背的草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的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关于感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 wanna do， 他爱的风险就像赌博， 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 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温度 ，Oh girl。 谢谢孙胜熙还有 J 上的闯空门，这已经不是闯空门，这是亲门踏户。 其实呢，他们流量攻击就是采用一个闯空门的战术。然后你可能想说，什么是流量攻击啊？是什么？就用骇客，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跳板，还是什么什么后门攻击？什么没有？没有那么复杂。你要瘫痪一个线上电 商，就是，灌爆他的伺服器就好啦，不是吗？ 也不需要，也不需要。你要瘫痪一个电商，你只要狂点他的商品就好了。因为你一直点一直点一点，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很热门啊，对不对？很热门的话，他应该就是他会排序，会自动把你排到比较前面嘛。你点完之后，嘿，我都不买，都是空点击率。看成交量以后呢，后台的这个平台就会认为说，哦，这个就是好了，很吸睛，可是他的产品一定不好，所以都会让人家进去以后都不买就出去了。他就用这一招，就是超级流量攻击，所以他一天呢有21万的点击他的一般工作室，然后呢没有人购买，购买量是零。 我好想哭哦。 所以这些流量就会慢慢去拉低他们的转化，因为这个是靠转化率去评比的嘛，你转化量高的话你才会排在前面，因为电商希望你付钱，重点是收到钱嘛。 嗯， 你一直让人家来逛，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营收的话，我不会要推荐你啊。所以呢，他们的权重率是下降，最后，用户根本搜索不到他们在电商上面。4个月的时间，沈文娇的店铺从每天几百笔的成交量跌到了2笔， 想哭。 成交额只有239.04元，差不多台币1000块左右。这是一位设计大师，仓库囤积了大量的产品。生产线将近停工了，工人跟师傅面临了失业。于是在2年前的时候，他忍无可忍，他在社群网站发布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原创已死。 嗯， 一般工作室宣布破产。 嗯， 他很详细的介绍了 Nude 衣帽架，叙述了他们怎么样被疯狂的山寨抄袭，还有现在遇到的困境。为了要发出工资，为了要让他的朋友可以买得起奶粉钱，他宣布清仓， 大拍卖， 遣散所有的团队。我们是一群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托付给原创的中国设计师。我们一家这一年4年来拿下了6座的德国红点奖的创意热店，可是无奈的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可是转机来了， 哎呦， 没有想到这一篇控诉文是一根绝佳的救命稻草。因为文章发出不久以后，阅读量就破了1000万，有无数的人，这是真实的人， 我要去支持正版， 涌进了沈文娇的店， 支持原创， 嗯， 原创别死。当日200万元的销售量救活了这个濒死的团队，他还因此拿到了风投。 嗯， 风投就是真正的就是创业家的投资基金，嗯，那个才是真的大钱，这样子，嗯，拿到了大钱。好，没有想到，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他泪谢每一位支持原创的您，这样子。嗯，眼看呢，他的公司没有倒闭，哎，欸，有的人就开始冷嘲热讽啊，就讲怪话说，哼，就算你强行续命又怎么样啊？下一次你怎么办呢？ 嗯， 可是他们忘记了，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 嗯， 就凭着这股劲，沈文娇的团队越战越勇，连续6年先后斩获了11项的德国红点奖。他创造了一个不用粘合剂和钉子的家具世界。 嗯， 顾客们在这边买走是木棍、是木板、是编织物，回到家就可以按照需要拼接成形态各异的家具。全部。 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 听起来是个 happy ending 啊，但你是不是忘记他死掉了？ 我觉得大家很想说，好了，我们的故事只要听到这里，我不要你不要再往下滑。 其实最后的 ending 在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嗯，他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拼命，因为他胸中有一口气。虽然我说过原创已死，可是我不相信。那他连日的奔波，加上对产品设计精益求精，他终于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嗯， 就在11月9日的时候，因为过度劳累猝死了，终年46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分享了自己团队最新斩获的红点奖，以及最新推出的文具系列。Rest in peace。 每天传给你的晚安，你收到了吗？ 面对面也只说拜拜，就算经过了好久，你说的话无法忘记，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该怎么形容你的美？宝藏男孩石修正想着你呢。 I'm thinking about you.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 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数位上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国门第一眼，台湾新地标，中越美术花园。